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钟树根。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韩油快递在母亲节和父亲节期间推出三款一家家韩油煎烧套餐，肉眼超薄切半白肉、牛柳、小肋骨、后三角质肉和福心肉，几个不同质感味道的部分，每套都是298元起。现在凡购买任何套餐一份，还送你雪龙汤一包，买满500元还可以免费送货，即刻上人民超市和韩油快递网页订购啦，优惠期至6月20日。 要去嘅，因为 好翻到嚟啦。咁咧就终于讲啲即系比较有公共性嘅嘢啦。 头先有冇啊？ 都有 都有 嘅，即系但系讲真，而家冇乜人去理嗰个政治圈噶啦嘛。其实系 OK 系嘛。咁啊，即系虽然你话即系虽然即系从来都系噶啦，边度有是非咧，就边度有花生噶啦吓。 但系嗰粒花生啊，关我哋事多好多嘛。 系咩？又关我哋事？ 唔系啊，我讲紧嚟紧你想讲嗰样嘢。 嗱，呢粒就唔系花生啦，呢粒就吓，即系呢个随时死人冧楼噶，呢个真系。咁就系呢个咧啊，沙中线啦。咁嗱。大家都知道啦，因為其實嗱，佢改咗好多次嘅，其實即係成條鐵路咧，即係如果你睇翻，我記得以前啊，即係我聽落嘅 version 咧，就其實應該係東鐵咧，即係呢一個東鐵嗰條線啊，即係你沙田咧一直去到嗰個灣仔啊嘛，灣仔會展啊嘛，咁但係如果唔係，而家紅磡嗰邊轉線，咁樣紅磡咧就好大機會，我俾大家睇下呢個維基嘅 version 咯，唔知係咪真新嘅，咁起碼我俾大家睇下啦，嗱，即係呢個應該係最 update 嘅，咁就係話咧呢個紅磡嗰邊咧就要轉線嘅，咁啊將來咧其實如果你話喺呢個馬鐵線出嚟嘅話咧，由烏溪沙嗰邊直出嘅話咧，你最多就只能直達紅磡咁樣樣，咁啊直達紅磡啦，咁如果你要過海嘅話咧，都要轉線，咁好啦，將來嗰個情況咧，大家可以想象啦，就係成個紅磡咧就會變咗即係呢一個 金鐘咁樣咯， 金鐘咁嘅樣噶啦，即係呢一個就係東鐵版嘅金鐘啦， 四線匯集， 咁好啦，既然呢個四線匯集嘅話，你應付嘅人流好多啦，係嘛，咁你而家應付人流咁多嘅時間咧，偏偏而家傳咗出嚟一單嘢咧，就好 Q 大鑊，就係話呢個紅磡咧，咁就喺即係因為你而家要轉線啊嘛，係咪？你轉線嘅話，咁其實你要兩層月台啦。咁而家兩層月台咧，一條就係屯馬線，下面一條咧就其實係呢一個去金鐘嗰條線啦。咁中間嗰層嘅月台咧，正正就係話偷工減料，咁又即係嗱呢一個嗰、那個成層地板咧，連接到去垂直嗰幅牆嗰度咧，就有20000多粒螺絲。咁啊，2015年嘅時間，咁就即係呢一個港鐵咧，咁啊分別咧就巡查咗5次。咁但係屌你老尾，次次都俾人即係見到有人剪短嗰個乜鳩嘢喎，次次都 鋼筋 剪鳩短嗰個即係鋼筋喎，然之後係咁以做樣咁樣拍埋去嗰個螺絲帽嗰度咧，哇！咁就扮曬嘢係喎。 尋日嘅新聞咧就話港鐵就請咗個工程師啦。 啊、我哋有動新聞喎。 好啊， 去咗先。 睇佢。 之前仲串串工， 我哋話俾你聽 ，OK 就得㗎啦，你唔使擔心嘅。 跟手就認低威。 董事局認為咧，要向觀眾開誠布公，開誠布公。 最後咯，鋼鐵又改口，知道邊個係剪鋼筋兇手。星期三揾高層視察，但邊個剪呢？ 冇一個任何嘅證據係邊啲工人做或者邊啲人做啦。 好神奇地，第二日竟然又知喎。 係。由呢個泛迅嘅工人去剪嘅，當然佢係即係唔係睇到佢剪刀嗰一幕啦，佢係睇到嗰、那個嗰啲嗰啲咁嘅鋼筋前面嗰度係剪咗出嚟。 中年本來唔知點解要剪，都突然知啊！ 由於一啲某一啲地方咧， 就係嗰啲咁嘅鋼筋咧，係比較密集，即係又橫又直咁樣。咁佢哋擺嗰個情況咧，就係因為你係可能你要擺先擺後，要就啱嗰啲位嘅。可能佢擺咗一啲鋼筋先，然後咧後嗰啲鋼筋咧，佢因為嗰個螺絲頭要擰落去嗰個咁嘅絲帽度，咁有啲困難。咁咧就佢哋就即係。利用他哋另一個咁嘅即係方法咧，呢個方法當然係錯誤啦。咁嚟即係嘗試去做啦，咁樣。 咁點解又交代唔到有幾多支鋼筋被剪呢？總監就話：巡查嘅人5次發現事件，第三次見到剪咗5支咁多，覺得好嬲，先至記錄低，所以先得出唔對於25支嘅結論。 就發咗個警告嘅電郵，就俾呢個總承建商。咁總承建商咧，就亦都係即係收到個電郵之後咧，亦都係發一個嗰、那個。即系警告嘅信俾呢个范信， 疯狂改口，嗰度连主席啲气焰啊都冇晒咯。 而家望翻转头吓，梗系佢应该话俾我哋听有呢个安全问题。 佢叫礼顿同公众交代，港铁就话下星期会向政府交报告，再决定日后点处理。 影相快者胜，苹果攞 到啦。Okay.咁好啦，即系嗰头先嗰个港铁高层啊，即系系咪梁国权啊，系嘛？咁就去咗呢一个即系商台嗰边访问，哇！大佬就话可能呢样，可能嗰样啊，啊，即系话嗰啲人可能即系贪方便啦、啊，贪呢样嗰样。喂，大佬，你而家查清楚未噶？你帮佢哋讲嘢都系可能噶咋，系咪？你可能呢样，可能嗰样，跟住而家你最后尾去到啊呢一个马时亨。你叫呢一个礼顿出嚟交代，交乜鸠嘢代啫？喂，你港铁高层本身就有监管呢啲咁嘅承建商嘅责任噶啦，你而家掉佢出嚟，喂，俾我哋去公审啊？喂，你本身如果收咗钱噶、啊，大佬，监管系你嘅责任嚟噶、啊，你如果你写咗报告、啊，你啲系咪又系纸上监管啊？又系纸上 admin 嗰啲乜嘢啊？ 喂，仲好笑 吓， 两、 啊、 样好笑啦 吓、啊。 第一样好笑嘅咧，就系因为第三日巡查嘅时候咧，就 mark 低咗个记录咧系五支。咁跟住咧就五乘五，就5×5=25，所以咧就估计25支， 不超过25支，可能24，可能23，你 唔知都系估啊，都系勾估啊，因为佢唔系全部巡晒啊嘛，佢而家佢每次巡咧，其实都系抽样嘅嘛，抽样100支里边，你见次次都有嘅，即系次次见完你之后咧，嗰条友礼顿嗰条，即系其实佢哋咩唔系礼顿又好啦，范信又好啦，都系当你冇 Q 到嘅，系嘛？都是女犯女你错女错女犯， 喂食滑你咁啊！ 系啊， 食滑你啊！ 点 解咧？大家都知道而家啲咁嘅工程， 嗯， 第一大白象之余咧，就系、是、益自己有， 啊、 起码公众有个咁嘅感觉啦。 礼顿系咪自己有嚟嘅咧？ 但系客观上就系话，因为你。一次個隊咁多工程之後，人手唔夠，期又緊，嗯、 又改期啊！ 我偷工減料，有時都冇辦法嘅喎、啊。最緊要就係交咗咗俾你先，後面可能我哋補咧，但我哋又唔記得補咧，你唔知㗎。 頭先喺未播呢段片之前咧，我尋日睇嘅新聞就係話咧，個工程師發覺咧呢、這個已經係嚴重影響到咧係結構安全問題。 係啊，係啊。 個記者追問佢。究竟需唔需要拆过再起过？佢话我唔系做呢个部分，所以咧我唔方便答你。佢啲算到好实噶啦，即系话咧，其实系好大镬嘅一件事，即系成个站拆咗佢，再理过。 嗱，今次咧就好彩。 喂，你咪因快得慢。 今次就好彩，今次咧呢、這个港铁高层咧就监管失误就肯定噶啦，已经系呢个监管失误嘅事实噶啦。咁但系好彩嘅在于咧，就系、是、呢、這个即系同即系一齐施工嘅，即系其实呢个另一个分判商啦，就系、是、中科兴业有限公司啦。咁其实佢就有人督灰，就向呢一个苹果交料。咁啊，即系话俾佢听啦，就其实三年前有单咁嘅嘢嘅。 三年前添啊，原来系。 系啦。咁啊，即系正正就系因为佢督灰啦。嗱，咁我听李慧玲讲好好笑啊，即系有人良心发言，乜良乜鸠嘢心发言啦、啊。即系讲真， 都系利益冲突嚟嘅啫。 嗱，即系你咪你话好话唔好听，即系我谂我就咁样觉得啦，肯定就系啦。嗱，一个咧，嗱，中科咧系做啲咩嘅咧？中科就系倒斜屎嘅。咁你而家你范信咧？就是做一 part 咧，就是做鋼筋嘅。如果出咗事嘅話，係咪兩個人都要抽秤啊？ 冇錯。 如果兩個人抽秤嘅話，你要分清，你要揾清邊個責任嘅話，喂，我幾驚你累鳩死我啊，大佬！如果你累鳩埋我同你一齊賠錢嘅話，喂，屌！咁我梗係而家要督你灰先啦，係咪？因為而家就係中科咧，其實已經向你呢、這個即係向你而家呢個大佬咧，呢、這、一個禮頓咧講咗兩次。 而禮頓就警告你，話你唔好爆出去啊！我哋簽咗呢個秘密協議啊！禮頓知道自己都唔撚改啊， 所以咪爆俾蘋果咯。 係啊， 亦都反映到另外一個現象，而家嘅新聞媒體咧，只有係蘋果係可以爆嘅，係 啊，係啊， 第二個唔得噶啦。 啊， 唔好話星島啊，唔好話文匯啊、大公嗰啲啦，嚇、啊，就算你爆俾。即係其餘嘅報紙啊， 咩明報、信報都冇反應 㗎， 甚至乎啊，通風報信添啊。喂，我通風報信好過啦。 喂，督翻你轉頭啊，同翻你老細講，喂，你有條僆向我呢度報料喎、啊，咁樣樣，哇，你唔內疚死人哋、啊。 喂，咁、那個問題係在於，因為全香港得蘋果先至唔收地產商或者建築商嘅、 啊，收唔到，係應該咁講，係收唔到。 咁呢個好笑嚟，呢個好事嚟嘅，唔係好笑啊！唉、哎，真係，所以你話 唔係啊？其實你反映到呢個現象咧、啊，已經係香港係沉淪緊，同埋好悲哀嘅。 好撚悲哀。 唔係，其實你 喂理論上。应该呢啲咁嘅爆料事件 争住嚟做噶嘛？ 冇错啦，喂，你嘥我哋香港人咁多钱， 系啊， 做一个咁大嘅工程，如果万一大家有多啲想象嘅时候，系出事嘅时候， 啊， 系好大镬嘅。 系啊，唔系你正正就系 一个站 啊， 如果冧咗， 嗱系啊。 喂，呢、這個似係第三世界國家嚟嘅。 誒、哎，唔係嗱，土伯，嗱你 嗰啲天災咁啊，大佬。 都啊，即係我最近都去呢個 LA 啊，你荷里活咪有呢個 Universal Studio， 佢其中咧有一 part 嘢就係俾你參觀嘅，就係模仿咧嗰啲地鐵咧點樣死人冧樓啊、地陷啊，即係成架即係喺地面嗰度碌咗架車落嚟，我就係見到咁嘅情況啦。啊，即係如果你大家想知道係咩情況嘅話咧，大家喺 YouTube 睇。 唔係你想知道，大家唔係話幻想。或者係即係摧 毀 㗎。有嗰陣時候有一套戲叫咩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啊，你係講啲災難片。 喂，如果你個站冧咗，唔係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啊， 你可以想象㗎，因為其實咧， 喂，你諗下，喂，你好彩就可能係凌晨冧啫。 月台有車有人㗎，屌你老味！ 如果你係朝頭早 翻工時間 六點，唔好話淨係翻工時間。是殺到夜晚十二點都好大鑊。 係啊，屌你咁樣， 就算你臨收工之前都有車，一架一列車都熟成百人。係 啊，你一瞬間就變咗巴勒斯坦西岸㗎啦。 喂，你呢啲唔係等於地震，唔係等於呢一個嘅龍捲風。 啊，嗰啲人禍嚟㗎呢啲係。 喂，你嗰啲仲可以賴 啊？喂，地震我未必 check 到㗎。啊大佬，我點樣預防呢、這個即係龍捲風或者係大個颱風啊？ 所以點解咧？嗱，即係講真啦，呢單嘢咧，阿田北辰一早知情。 喂，同埋尋日你睇田北辰咧，嗰、那個反應睇到咧，佢係好興，佢係好興嘅。 扮嘢啫，點？ 未必嗱，呢一次咧，我覺得佢有少少利益，因為你以前佢係負責呢個九鐵噶嘛， 九鐵 主席嚟噶嘛。沙中線呢單嘢佢係有份搞，因為點解我有印象呢，就係、是、我仲係做緊黃大仙區員嘅時候，我哋嗰陣時候就本來叫佢殺去鑽石山之前呢，就係、是、殺去慈雲山嘅、我仲喺度做簽名運動，仲上區議會遞文件。 喂，慈雲山好慘喎，俾人哋孤立喎，即係俾人 嗰陣時候 嚟㗎嘛，大佬 嗰陣時嗱，我係見邊個呢？見楊啟賢，即係死鬼楊啟賢。楊啟賢咧就真係大官嚟嘅， 都唔夠你理。 唔係 ，sorry， 耍你。 佢開會嘅時候真係擔住啲雪茄，全場都冇煙，冇得食煙嘅。我都想問喂阿楊生，你食咁我食唔食得啊，大佬？譬如你叫我夥計啦，攞個煙杯鐘嚟啊，大佬，係嘛？你又開會，我開會啫嘛。 佢聽到你講呢個咩啊？嗰度邊度？ 佢就點講啦？ 啊， 佢話呢啲雖然慈雲山好高，不過。 佢啲低端人口嚟噶嘛？ 有錢 啊， 點起都得。 佢咁講 幾有派喎。 哦， 嗰陣時候本來係加咗㗎，後尾 cut 翻㗎咋。我差唔多冇得做啦。 點解咧？點解 cut 翻咧？ 錢嘅問題嘛，因為佢確實咧，因為佢真係要轉好心。 哦， okay、 轉好心即係個好大工程啊。 因為你本身 佢另外一個嗱，我唔知道我有冇記錯啊，因為我嗰陣時候已經臨走啦，已經係即係六七年前嘅事啦。佢就話：就算你落得佢嘅站，不如你直接搭落去好過啦。即係你落去黃大仙或者轉日山， 佢而家係咪都係 轉車好過啦？ 主要都係搭小巴落嚟啊。 冇錯啦，小巴或者係行落嚟啦，係嘛？後生嘅行落嚟啦。 大把嗰啲咁嘅小巴啦。 Okay. 杨启燕应承咗噶，佢话你要啊嘛，冇问题，我哋有钱。 嗯， 有钱使得鬼推磨咧，我就从杨启燕呢一个结论里边，佢话我唔需要同你解释咩工程嘅问题，不过有钱就得噶啦。即应承你啊，即成功争取啊，本来嗰阵我哋。 嗯。 后屘喺度计翻条数，觉得不合乎成本效益啫嘛。唔係佢有少少套起嘅，大佬你絕作到咁深，跟住你搭 lift 搞咗好耐，咁不如搭 van 仔落去好過啦。咁唔係佢一啲咁多啦，我唔知啦嚇。後期就即係 band down 咗啦。 你好似黃埔站咁樣，大家要行百幾級樓梯，你先去上到去噶嘛。 其實唔好話咩啦，你大概質如衝啊，嗰、那個站都係咁啦。 唔係咁，如果你話從即係你唔係呢個唔係一個政府嘅 project，因為你港鐵咧始終係一間上市公司嚟嘅。始终是要计算这个经济效益的。 不过大股东是政府的解释而已。 那当然慈云山站那当然不合乎成本效益的东西。人口又开始老化了，上班都没那么多人了，有 van 仔可以取代了，当然是第一个 expandable 的站，当然是这个啦，大哥。那里，你那里又没得再起地产项目的了。是吗？你说喂有一块佢個站附近整個地產項目又唔同喎，一買賣翻出去嗰啲攤位，我哋又收水喎，冇啊嘛。嗱喺咁嘅情況之下，你睇到而家香港，我感覺就係、是、你點解釋都好，你咁樣嘅沉淪咧係好嚴峻。頭先你講啊嘛，係嘛阿龍？ 嗯， 第三世界國家咁大佬，喂呢啲似係第三世界國家的工程嚟嘅喎。第一偷工減料，第二就係大家上下其手。喂，唔似系一个国际城市应该有嘅工程嘅标准啊！ 但其实会唔会系做咗好耐，但系系去到港铁呢一单咁大单嘅事，我哋先至会全城走去阿略咧？个原因点解会咁问呢？就系话记唔记得区议会选举一五年年头嗰阵时爆咗元帥嗰单嘢，跟住泛民全力跟进嘅，跟住后来系房屋处加中国建筑再加民建联，又用呢一个嘅咩入飲水机啊，又重新走去检查过嗰啲喉管，咁去冚熄咗件事啊嘛。咁亦即係话喂，其实你嗱启程村都叫做入伙咗五年啦，亦即係话最少喺五年之前，但其实成个建筑界都系咁玩㗎啦，即係只不过系话大家系越玩越系叫做得意忘形，跟住先至去到礼顿呢一单嘢就过分咗。 咪但系你谂翻一层，喂呢啲咁嘅大型工程系好大镬嘅出事喎。 唔系佢哋嘅意识， 你谂下我哋僆仔嘅时候睇住，因为我住彩虹村就知啦，睇住个窿喺度掘落去。七十年代嘅时候，我仲系即系读紧小学嘅时候，睇住佢掘噶嘛。哇，睇要几深啊，大佬牛池湾，即系个黄草湾村上面嗰度。即係嗰陣時候，嗰度好深噶嘛，掘落去。喂，七十年代都唔會咁樣塌 Q 喎。雖然有好多人死咗，好多工傷事故，所以先後屘有即係大家重視工業安全或者工業健康呢樣嘢啫。喂，但係呢啲工程係唔會咁樣塌 Q 嘅喎。喂，大家唔會想象。 唔係，其實佢冇塌 Q 嘅。即係例如佢流水咁、即係你嗰陣時候啊，歐樂軒個選區。即系港大嗰个站，喂，大佬漏水，喂，点会想象到嘅，大哥？ 其实呢啲低级， 喂，你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起嘅观塘线，即系由我第一次搭地铁就系由呢个嘅尖沙咀杀到去观塘， 唔 系呢度第一条线嚟噶嘛？我未聽過有咁嘅事喎、 啊， 大佬。 唔係啊，仲有一樣嘢啦，即係 喂，今年係幾多世紀啊？ 點解中方咁緊張咧？即係會篤灰咧？其實咁，其實你好難篤灰嘅，因為其實講真，大家都係共同體啊，利益係嘛？點解要篤灰咧？就其實多數估計到咧，其實成個工程咧係會 delay 嘅，因為呢單嘢。如果有 delay 嘅話咧，通常係會追錢嘅。咁如果你要追錢嘅話咧，咁啲錢邊度嚟啊？其實你政府你呢個高港呢個沙中線，如果你要追錢嘅話，你一定又要立法會通過㗎啦，成件事一定爆大去㗎啦。既然一定爆大嘅話，咁喂咁講真，你要 早爆好咪遲爆咯？ 係啊，你要賠錢，你而家你遲嗰啲嘢，喂又未必係關我事嘅， 唔係同埋佢知咧。後屘點解頭先你睇嗰段片段咧，你都可以分析得到嘅。點解日日講嘅版本咧係唔同嘅？馬時亨 揾人孭鑊咯，砌古仔咯。 第一日個講法就話、OK， 信我冇問題咁。 係啊，佢哋 第一就知道出事啦。 啊， 第三日就係連咁嘅一條柱都估啦。 係啊， 邊個負責都估埋。嗱，點解又咁樣咧？因為點解佢已經知道咧係紙包唔住火，同埋知道咧開始會擠牙膏。如果加埋你個講法仲啱。喂，早爆好定遲爆？ 嗯， 大家起碼有個期望管理，就話沙中線因為安全問題，因為有間承建商做咗契弟， 犯信啦，噏埋個名出嚟啊， 做咗呢個偷工減料嘅工作。That's why 佢寧願我係佢都會咁做啦，即係都生米煮成熟飯，去到而家呢個階段啦，咪唯有拆咗佢咯，係唯有拆咗佢嘅咋。喂，有萬一有咩事嘅時候，你點乜嘢？點咩啊？ 其實咧， 喂，你睇災難片咁，大佬。 嗱，土伯， 係咪你成個站冧咗？唔係災難片啊，大佬。 真係係咪犯信做咗都未知嘅，即係呢個可能是死貓嚟。因為咧，嗱，好多人查查啦，即係你爆犯信出嚟之後咧，其實就係呢一個重新聞之後又查查啦，就話其實你嗱，你而家你出事剪嘅時候就係2015年啊嘛，原來犯信係2016年註冊嘅，屌你老尾！註冊喺個咁，但係其實嗱，泛信係2016年註冊咗一間無有限公司，原來佢之前係一間無限公司嚟嘅。點解16年嘅時候突然間會註冊做有限公司呢？係咪因為有人知道呢單嘢遲早會爆，所以我即刻轉做無限公司、有限公司，然之後保護自己呢？賠嘅時候就 有 限責 任， 係啦，幫自己止蝕， 最多係清盤， 係啦。是咪咁啦？而呢一个犯信啊，其实系 one man band 嚟噶嘛？如果 喂 one man band 都可以投到啲咁大嘅工程， 肯定自己有啦， 得噶。 咁肯定自己有啦。 你会话自己有啦？ 喂，你应该熟喎、 啊， 扎铁喎、啊，佢负责。 冇扎铁噶，我细佬讲到明系唔负责呢一班，我细佬玩过。 喂，你兄弟系做扎铁噶嘛？起码都熟下行头嘛，大佬。 我唔知道，我翻去问下佢先呢样嘢，真系要。 喂，但系嗱呢个系奇嘅， 系啊。 喂，第一间无限公司，如果你系 one man band， 即使你话我下边有好多即系分判帮我搵跟我搵食嘅僆都好啦，咁样点解会投到沙中线咁大嘅工程去做扎铁嘅？ 系啊， 唔系 one man band 本身真系唔重要嘅，你 唔系你话佢可能系六七盘。唔出奇喎、啊 嗯， 我同你攞唔得，我就係扎呢一忽嘅鐵啫，大佬係咪？係 啊， 喂，但係你係僅次於嗰個咩啊？泛信旗下 係啊， 唔係泛信樓上嘅總承判商裏面嘅其中第二就係佢咯。 係啊，你好容易俾人查出嚟嘅啫，其實你一出事就查出嚟嘅，咪 喂佢幾多錢啊？嗰、那個工程 啊，五十億啊， 嚇 五十億啊， 淨係扎鐵啊， 唔出奇啊。 嗰度有咩背景啊？ 唔 想攞党员嚟， 总之就 劲嘅喎，大佬。 呢个泛信建筑公司嘅东主就叫潘伟山啊，咁佢个网页就话佢专门搞砸铁嘅 ，keep 牌都唔出奇啊。其实 唔系啊，但系呢、這个即系你要知道，其实你讲真，你究竟礼顿旗下咧有几多呢啲咁嘅亲生仔嘅？其实嗱，如果礼顿佢自己下面佢咁多亲生仔啊，然之后咧就专做埋呢啲咧就避险嘅工作咧，就帮呢一个礼顿避险啊，食晒呢啲风险嘅话咧，究竟我哋要知道其实佢同政府嘅关系系点样？因为礼顿咧其实系承接咗好多呢啲基建工程噶，包括系啲乜嘢咧？九龙湾兴建东九龙文化中心啦。同埋呢個將軍澳至到藍田嘅主隧道同埋相關工程啦，屯門嘅呢個骨灰安置同埋紀念花園啦，港珠澳大橋嘅香港口岸，哇，仲有蓮塘口岸、港珠澳大橋嘅香港口岸。 喂，其實咧， 哇，呢啲乜嘢？ 傳媒咧，其實應該將啲近十年八載以嚟 ，Elisa 呢啲咁嘅大工程，頭先你喺度數緊嘅時候咧，睇下後邊咧咩嘅公司去睇， 係啊， 同埋呢啲嘅關係網絡係乜嘢咧，開始要搜尋。因為點解咧？你有冇發覺唔係我哋因為痛恨老共，唔係因為我哋好抗拒回歸，而你有冇發覺呢啲咁嘅工程係一個接一個咁樣出事？ 係，而呢一間咧禮頓咧， 而呢個唔似咧，係喺21世紀。已經走到去差唔多20年嚟香港。喂，頭先我做嗰個例子好清楚。 嗯、 喂，20世紀70年代香港起嘅地下鐵路都唔會咁大鑊。 嗯， 係冇事喎，一路喂幾條線都係啦，唔好講我頭先講尖沙咀殺到觀塘條，再扮埋過去嘅港島線冇事啊，有冇大鑊嘢啊？ 未出過事， 係嘛？喂，以前港鐵都唔係咁多故障嘅喎。 唔係港鐵其實係有好多故障，不過你唔懷疑嘅啫。你問一問阿 Roger 就好清楚㗎啦。佢呢個將軍澳線嗰度呢，幾乎每隔一個禮拜呢就出現呢個信號故障。 冇理由啊，我意思就話你唔好講將軍澳線，因為我就正正係想講呢個 point 就係、是、佢、將軍澳線已經係後期啦嘛、反而你之前嗰啲線係冇問題喎。喂，咁係咪似行路打倒褪啊？ 唔係嗱，呢個咧， 喂，我點解用二十一世紀同二十世紀嚟做比較啊？ 嗱，如果你講禮頓， 喂，如果講科技進步嚟講，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起嘅第一條，應該係最多問題。 其實 係咪先？ 你見到而家政府又好啊，港鐵都好咧，似乎唔係好敢將個矛頭指向禮頓，似乎甚至乎好保護佢啲，而有好多嘢咧。其實已經擺到明嘅事實嚟啦！你話哇，呢、這個即係而家呢個港鐵就咁講啊嘛！你嗰22萬幾個螺絲，其實禮頓已經有 record 做，全部做好曬噶啦！咁 你做 record 有 Q 用咩？ 即係你而家你就係梁國權咪就係咁 up 咯，嗰、那個 CEO 咪就係咁 up 咯。 喂， 你講有 Q 用？ 你有癌症，你話俾我聽，你個頭有癌，個肚有癌，你話俾我聽冇用嘅，你大佬你同我根治咗佢先啦，大哥，你有 record 有咩用啫？ 係啊。 你多餘啊！你真 係佢咁樣講得出嚟，就係話俾你聽，你唔死都冇用啊嘛！ 同埋呢，即係呢個真係，唉，梁國權又係九唔搭八。 喂，如果你咁早有 record， 你咁早有 record， 咁、你就唔好話俾我聽 ，OK 咧，早。你而家話唔 OK？ 佢話俾你聽 OK， 佢諗住冚得住， 唔係冚得住係冇意義嘅、喂，大家唔好以為即係就臭屎就密冚。你又冲一次去啦，执翻好啲屎去啦，系咪啊？喂，而家你睇到点样行路打倒褪就系、是，喂，全部呢啲工程陆陆续续单单都出事嘅。喂，高铁又话甩轨嘅，大哥， 即系你佢唔系根本就喺度讲大话，不嬲都系。 喂，如果你用咁样嘅，咁就成个投标制度研究过下，同埋呢啲咁嘅公司背后究竟系边一啲人操控，再研究。 啊、你讲紧研究，立法会都讲过上日又玩 PMP， 跟住又俾呢一个建制派枪弹咗，话建制派将会促请政府成立呢一个嘅独立调查委员会走去调查啊嘛，就唔好再就叫泛民唔好再过任何 PMP 啊嘛。 揾专业人士，咁嗰个专业人士咧就系呢个资深建筑工程师嘅黄志明，咁佢以前做过好多调查噶啦，其中一单咧就包括城大即系塔楼顶嗰个事件，咁城大塔楼顶嗰个事件最后尾就系冇人负责啊嘛，冇人捉到佢坐监啊，大佬嗱，因为咧讲真，你查呢单嘢原因咧冇用噶，最后尾有冇人负责咧？最后尾系咪真系好似你而家咁讲话送官救民 咧？同埋咧， 其实律政司决定啊嘛，你律政司会唔会告人啫？ 同埋呢啲系唔冲突嘅、立法会有立法会嘅 PMP、你政府自己找个大法官出来做一个调查报告、喂，这些全部不冲突， 不是他有讲法， 你想想当年兰桂坊事故也好，什么官农楼事件也好，什么嘉利大火也好，第一政府第一个出来、你都未在这里研究那段新闻，你讲紧啊，就已经成立完了，跟着就 找个貌似中立的、即是、包子金， 他十九法官、总之就 胡国兴即系嚟顶，跟住你立法会要做，系做啦，你咪中意做咯。因为点解？喂，大家都知道周身屎，你唔快啲攞几条水喉淋熄佢，即系淋干净佢啊，大哥。喂，你唯一咁样先可以涉到个民愤。因为你唔系你彭定康，或者系唔系你呢个韦奕迅，系叫人哋拆嗰啲螺丝噶嘛，大哥，系嘛？咁啊真系丑闻中嘅丑闻啦。咁我唯有，如果係從一個政府嘅行政管治嘅角度，喂，呢啲一定係用時間換取空間嘅方法嚟嘅喎。我唔係我點搞啊？ 但係呢一樣嘢咪反映到即係梁振英點樣敗壞呢個香港啊？你唔發現由梁振英開始，即係每爆一單屎咧，佢都係完全喺調查喺 PMP 又好。 政府自己內部調查都好，喂，佢都係完完全全 hea 鬼咗佢喎。佢林鄭政府係都繼承緊呢一樣嘢喎。你唔發現？即係當你 我正想就係講呢個 point 咯。 嗯， 喂，呢樣嘢係嚴重嘅喎。 唔係，同埋咧， 呢樣嘢咧係成個制度崩壞嘅一個好重要嘅體現嚟嘅喎。 嗯， 喂，大家如果真係作為一個正常人，唔好話使幾多錢先。唔好話個政府究竟最後揭到幾多醜聞出嚟、嗯，但係而家真係發生咗事。 啊，同埋而家你個禮頓， 好似你話齋 ，Anthony，、 啊、 一我要揾人問責。 係啊， 點解會搞成咁？ 嗯， 邊條友喺度即係出古惑？懶散， 佢死都唔肯講個原因俾你聽。 第二， 唉， 客觀上，我哋喺呢啲咁嘅工程上邊，我哋點可以加多幾重嘅關卡？唔會咁樣塌 Q 嘅。 嗯， 第三。在財政上，如果我哋因為咁出咗事，我要賠幾多錢㗎？拖延咗個工程要賠幾多錢㗎？係 啊， 喂，有乜計啊？喂，你聽日，你聽日，我聽日做行政長官都係啦，咪即刻爆一間咁嘅嘢？喂，快到係出去搞咯，出事喎！ 同埋咧，你即係你政府成日同呢啲港鐵簽合同咧，你都俾佢指蝕嘅喎。 唔係，同埋你要搞清楚一樣嘢先，政府係港鐵嘅大股東嘅時候，嗱、 啊， 我哋而家見到咧就係阿馬時亨每日出嚟換一個講法啊嘛。你大家發覺，大家係咪 miss 咗一個人咧？嗰叫林鄭月娥，因為以往咧出現呢啲咁嘅事咧，即係地鐵出現事件嗰陣時，董建華年代、曾蔭權年代係港鐵主席會同行政長官一齊出嚟，而行政長官喺後面跟住督住嗰個港鐵主席即係講嘢。 唔係咁，你嘅林鄭係不沾鍋嚟啊嘛， 喂， 即係永遠佢都係即係呢啲嘢咧，佢都係唔黐身㗎，係嘛？ 唔 係 嗰陣時候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嗰陣時候讀咧、醫管局又好。房委会又好，甚至乎而家港铁呢一个嘅所谓公司化嘅模式咧， 嗯， 其实系港英殖民地年代留下落嚟嘅一个嘅将政治责任系推卸嘅方法，因为咧，无论医管局，无论系房委会，无论系你而家港铁，其实呢啲咁嘅项目， 公营企业啊嘛， 呢啲公营企业咧，其实系同民生咧系好有直接关系嘅公共事业嚟嘅， 嗯。 如果佢依然係由政府擁有嘅時候，你抗議會向邊個抗啊？ 政府 揾我咯。好啦，佢就係港英知道，因為自己喺殖民地最後結束嘅年代，唔想影響自己喺管治嘅認受性，受到咁多政治嘅衝擊嘅情況之下，所以佢成立呢啲嘅所謂嘅私有化咗之後嘅公司化咗之後嘅公營企業。呢啲公營企業點咧？第一，佢完全掌握咗個控制權，啲人係董事會全部我委任嘅，房委會委員我委任嘅，醫管局啲人我委任嘅，港鐵我係大股東我委任嘅。OK， 財政上亦都係推得一乾二淨。 嗯， 我只係負責收息嘅啫。 係啦，咁政治上仲有一個好處就係咩咧？我牢牢控制住，亦都唔需要我直接問責。 立法會都好難查。 喂，佢唔係，佢已經係成立咗條條例，係交俾佢搞㗎喇。佢唔係運輸局局長直接答你我管㗎嘛。所以呢個做法呢係港英年代，因為佢要簽咗聯合聲明之後削弱咗佢嗰個嘅管治權威， 這個、 唯一用呢個方法， 呢、這個亦都係現代化管理嘅做法嚟嘅。咁呢個其實 亦都係走全世界嘅大趨勢，就係認為喂开始啲公营企业、 啊、 开始冇效率啦。 唔亦都系受惠于嗰阵时马卓尔即系戴卓尔夫人佢自己所讲嘅即系第三条路啦，系咪？即系你要私有化啲国有企业。 咁啊，第三条路系啊，马卓我呢、這个通啲俾人讲。 即系佢要嗰阵时，其实点解要私有化？ 但系嗰阵时候咧，已经啲人咧系质疑噶呢样。佢话、 嗯、 第一，其实香港唔系英国， 啊、 我哋冇好大嘅赤字，我哋都唔会因为即系公务员咧影响到有好多工潮。我亦都唔係有好多公務員，何來我需要搞呢樣嘢呢？原來就因為我哋其中一個解釋就係我講個原因，就係港英係諗住要即係政治上唔想咁大嘅挑戰同埋衝擊。好啦，到今時今日呢、這個問題就嚟啦。正如你頭先你講，喂。又唔係直接關林鄭事喎，大佬唔係我管噶嘛條線咯。 而家個個都推裝，你不如國有化咗佢算啦，屌！即係 強制啊！ 佢唔制咯。 你同我都买咗一堆地铁股票。 喂，咁佢会赔俾啲股东嘅，佢咪即系自己蚀咯？政府咪。 时间差唔多啦，三十几分钟啊，口都干埋。 好。 下个礼拜见、哦。不过下个礼拜咧，我哋就改礼拜四。 改礼拜四啊， 系吓、 啊。如果听大军佛嘅就提早一日啦，我同阿教授调一调。 好， 下个礼拜见，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